破千，令到道内总感染个案达到86674宗，包括143名重症患者。首相菅义伟在国会发布上任之后首次施政方针，表示决心亲自站在抗疫最前线，令到日本尽快摆脱第四阶段疫情，让民众重拾安心与希望。菅义伟提出在下个月下旬启动疫苗接种的目标，以及上调贷款上限，为受到疫情打击的民众和企业提供援助。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明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2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224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9点，升2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7元，升12元，小米集团29.9升6毫，中国移动49.2升2.1，美团325元升17.4，阿里巴巴242元升1元，港交所482元升23.6，中芯国际29.25升1.6，斯摩尔国际71.65跌1.35，保利协鑫能源1.7升3.2，比亚迪股份235.4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93，瑞士法郎8.694，澳元5.944，加元6.06，新西兰元5.505，欧元9.36。每百日元对港元7.4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2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21美元，卖出18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九龙啊，呈祥道东行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咧就有意外，咁啊龙尾过咗坟场嘅。呈祥道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意外啦，龙尾过咗坟场。而呈祥道荃湾都系同一位置，明爱医院嗰度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多车嘅。龙尾近南昌街，呈祥道荃湾明爱医院对开，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啦，龙尾到南昌街。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在十八乡的快线呢就有坏车阻路的，龙尾近冠珍象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冠珍象园。隧道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车龙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葵涌道上三号干线去尖沙咀，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劫后余生， 劫后余生， 作曲徐继宗，作词陈咏谦，主唱周柏豪， 牵手会到狂奔，安心天地一角，你送出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崔杰彤，如果用一味送菜形容神光第一线，有乜嘢选择啊？ 我会揀代表包罗万有嘅盘菜，因为我哋五个主持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当我哋融合埋一齐嘅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起到神奇嘅化学作用。最紧要系盘菜同神光一样，都俾到人一种暖粒粒嘅感觉啊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团体 Monster X 除了是韩国、日本、美国红之外，香港都一样大受欢迎。今次推出他们第三张的大碟的时候，也都联同新的 single 一起去到做不同的宣传工作。Love Killer 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将男团魅力发挥到极致。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onster X Love Killer。歌曲的 MV 找来大量的电影元素去到炮制，令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也都容易感动人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onster X Love Kill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月十八号嘅下昼时间，骚动音乐，大家好， 翻嚟有波性有艳强，咁我哋已经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啦，同埋 IG 都预告咗啦。今日节目有少少特别， 系 特别大啊！ 咩大啊？ 唔系啊，系有几大啊？ 系有几大啊？ 有十大啊！ 系啊， 系啦、啊，咁今日咧就系波婷同我就会分别拣自己心目中嘅2020年我哋最喜欢嘅十首派台作品啦。咁但系其实加埋都唔系廿大嘅， 因为我哋有一啲嘅选择系相同嘅咁样。 系啦、啊，咁我哋会做一啲特别嘅安排嘅，另外咁样啦。咁事完咧都系因为第星期六嘅时候16号咧，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嘅特别嘅电视节目咧都已经顺利播出啦。咁嗰个奖项咧都已经尘埃落定。 是不是想讲埋花落谁家呢？ 不是啊， 要出呢啲四字字啊。 是啦，冇错。咁即係证明就係新嘅一年又重新开始过啦，一切又归零，大家又重新再跑过再玩过再参与过啦。咁希望大家今年都玩得开心啲啦。 是啦，虽然呢个实际上以我哋港台嘅即係计算方法嘅新一个年度嘅乐坛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咁但係我哋有时都会用即係颁奖礼公布咗结果之后就好啦，真真正正上一季度即係上一个年度呢就直接完结咗啦，咁样新嘅开始啦，咁样。 咁我同波胜呢一个咧就系2020年内就得噶啦， 系 系啦。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哋呢个系冇乜特别嘅评选准则嘅， 冇啊，个人喜好嚟噶，好主观噶，极度有 bias 噶，咁 冇错啦，就系个人选择，只代表个人立场。 系啦，每个人都可以啊，你都可以有噶咁，所以你都可以噶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 啊， 你可以话俾我听，其实喺2020年嘅 你心目中啊 十首嘅派台歌 啊，你自己中意嘅有边啲咧咁样样？ 就算唔系派台，一啲 side track 嘅作品等等啦，即系例如好多未派台嘅一啲嘅 project 都欢迎嘅咁样。但系喺之前我哋都会多谢翻一啲音乐人先嘅。 冇错，因为我哋呢个骚动音乐转咗时段之后，我哋呢个新嘅组合就由10月。中啦， 19号 啦，其实到听日就已经系11、12、13三个月啦，咁样。 系、哎、啊， 咁我哋都多翻嗰阵时一播嘅时候都有多谢为我哋做呢个主题音乐嘅一啲音乐单位嘅，系啦。咁啊，最近亦都喺社交媒体上面，佢哋又都整一啲片，咁我哋即系 repost 咗之后再次多谢啦。咁 系啦。 咁啊，一收上大家每日听到嘅咧，即系头先听到 Tonic 嗰个啦，每日我哋开节目嘅时候都会听到啦。 系。 咁跟住另外亦都有 Candy 嗰一个啦， 孙晓 燕系啦，佢帮我哋做嘅嗰一个又系好重。即係佢自己都有分享翻，即係佢自己好喜歡自己創作嘅，我哋都一樣啦。 呢個時代嗰啲嘅歌啦， 係啦。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比較以 beat 為主嘅一個短小30多秒嘅嗰個咧，就係11同埋佢細佬。 十二， 叫佢十二， 一定要讲呢 个 gag 噶， 咁好似系啦，咁啊为我哋做嘅嗰一个 version 啦，系啦，咁啊佢亦都有讲到佢细佬其实本身都有整开歌咁样，咁所以喺呢一只嘅创作上面嘅时候，阿细佬就整咗一个 beat， 一个音乐嘅底，咁然后十一就 on top 再将佢一啲即系词方面嘅一啲嘅感觉加咗落去，就做咗嗰一个 version 嘅， 冇错。 咁另外亦都有比较新啲就 special 帮我哋做过一个啦，系啊，好中意啊。 呢个都好多听众 inbox 我哋话哇，好好听啊，咁样。咁呢个咧就系 special 嘅作品嚟嘅。 系啦，咁啊亦都有帮手填词嘅刘建恒啦，系啦，亦都有小童做监制啦，同埋一齐去编曲咁样样。呢、這个又系一路播嘅时候会跟住唱嘅一个 version 嚟嘅。 都期待啦，就算唔同嘅一啲嘅音乐单位啦，2021年其实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咁今年都会有好嘅作品，有好嘅成绩。 系啦，咁啊，我哋头半个钟啦，会先揀一首先嘅，每人 系啦，系我哋心目中嘅至尊金曲。 我揀呢一首歌，用至尊嚟讲，我都唔敢用呢个形容词形容呢一首歌。我拣选嘅呢一首， 我哋自己心目中啫， 系自己 冇影响其他人噶。 即系用至尊呢个 term， 好似好 heavy 咁啊！ 自播或者自胜咁样， 自胜 自播性 自胜歌 系啦。 2020年嘅呢一首作品咧，李十一嘅 《 再寻找什么》，系一首好淡淡然。嘅歌嚟嘅，特別首歌嘅前半段啦，後半段有翻啲鼓聲落去嘅時候會激昂少少。我好記得我有一次夜晚喺屋企樓下，夜晚晚凌晨，咁就聽住呢一首歌嘅，咁我係聽到又真係有喊出嚟嘅。你而家講 你唔好依家咁樣啊！ 好少我有咁感性喎。 通常攞獎嘅歌手喊啫。你又唔系攞奖，你只系介绍首歌，你都喊，人哋会觉得我哋会唔会感情咁泛滥，又或者咁易喊啊？ 咁听歌系一啲理性 的。系啊 ，Andrew Dinner 嚟嘅啫，都系我哋两个自己嘅 Andrew Dinner 嚟。 收到音乐 Andrew Dinner 啦，咁样。咁但系唔系咁？你听歌除咗有理性嘅分析，大家听即系创作人背后讲嗰首歌嘅安排之外，我觉得即系感性层面都会有噶嘛。我谂最中到我系咁，首先呢个李十一同平時認識嘅佢唔同啦，咁佢過往都有一啲呢啲心情嘅嘢嘅，咁但係因為喺歌裏面歌詞咧，佢好不斷問問題嘅， 即系你喺度揾啲乜嘢啊？你喺度唔开心啲乜嘢？你愁绪啲乜嘢？呢个应该嗰阵时派我再听，即系年中左右啦，第一二季嘅时候。咁嗰段时间可能因为做即系工作上面都做咗一段时间，咁所以系啦，嗰啲问题我唉死啦，我唔识答啊咁。咁当时哥都冇答案嘅咁。咁就系佢不断问我嘅时候，觉得自己好垃圾啊，觉得自己点解人生活到呢一刻，唉啲问题解决唔到咧？咁所以。即系呢一首歌，今年我觉得系最 click 中到我，会系呢一只《在寻找什么》李十一嘅。同埋佢前面嗰、那个嗰啲嗡嗡声，好似将你带咗去一个空间度，然后就用呢啲咁样嘅 vocal 去好似安抚紧你，然后先问你嗰啲咁残酷嘅问题。都好少我咁感性介绍一首歌。 我而家真系好惊你吓， 咁又唔会嘅，过渡到噶啦，而家同严琼做速动音乐几开心，有新方向啦，工作上面， 恭喜晒。 晴朗的一天，抹布了乌云，景象就变得残忍，趁你不留神，期盼。实现就老了几年，得到难题越多，越遗忘什么？找一点盲目吗？找一点痛楚吗？找一点创伤吗？长大。一堆堆困惑累积出身体化，颓废几多天，慢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算太不幸。 我同意。听完之后是会有一些很有深度的关于你人生的思考。 是啊。 第一首波性简来的。 你十一在寻找什么。 亦都系2020年波性心目中好想第一首同大家揭股嘅一首自己最喜爱派头作品啦。 系 咁之后到阿琼呢边啦， 你唔好今日咪斗喊啊！要 好惊啊！但系其实咧，有咩好喊啫？因为呢首歌都系今年个大赢家嚟噶啦，佢哋四个都应该所谓攞奖攞到手软，点解去到我呢一度会咁感触咧？讲咗先啦，就係 Dear Jane 嘅银河修理员。我諗唔使我讲太多，就係、是、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啦。即係尤其是我哋百孔千疮嘅内心，有一个真爱嘅人帮你去修理呢啲嘅伤口之余，仲要祝每一位香港人喺乱留下平安。我 OK 啊，我把声咁点解？ 你深情啲讲呢首歌，你深情啲，唔好笑。係啊， 因为呢其实我每一次揀呢啲位嘅呢啲歌嘅时候咧，我脑海里面都会浮现呢一年会唔会同呢一首歌曾经发生过啲个故事。而我好坦白咁讲，喺 Dear Jane 呢一首歌上边咧，系有一个移民走嘅，已经走咗嘅朋友噶啦。佢就喺佢唔会再用嘅 Facebook 啦，上面就最后就 share 咗个 MV， 同埋就系 call 咗呢一句去咗。但是他那个好笑的，他是跟我们道歉，他说走先了。嗯。还有他就讲了这一句，祝所有在香港的朋友乱留下平安。 然后就 share 了这个，就是他最后一个 post 在这个社交媒体那里。 是啊。 哦。 跟着然之后啊，我不知道，所以我以后再听起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可能在这个乱留下有些人平安啦，有些人不平安啦。 嗯。 同一时间我们可能都真的是损失了很多身边的人，但是仲平安紧的我们、 嗯、 要好好拥抱对方。啊救命啊 骚动音乐 Annual Dinner， 搞到讲到好像最后这样。 搞到好像最后的晚餐这样想怎么呢我们。 冇嘅，咁啊，呢个节目都讲嘅，歌系 relate 到你自己生活当中感受同故事嘅， 系 每人不一样。咁啱啱呢个就 relate 到落阿琼嗰度，就系、是、由佢拣嚟第一首佢2020年最中意嘅一首派台作品，就系、是、Dear Jane 嘅 《银河修理员》。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灵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蒙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无需怪偷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晒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理好，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 鲁莽，若被推倒我再装，举枪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望，尽是保听到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奔往，难和尚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红方，不怕再进。 今日两个小时的骚动音乐，我和严琼将会和大家分享我们2020年里面一些派台作品当中我们自己最喜欢的十首作品，会慢慢陆陆续续的。那一会五点半到六点钟，阿琼就会一次过又会公布另外六首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油麻地同佐敦一带需要强制检测的楼宇，再发现28宗确诊。张竹君话。新增個案之中，不少涉及尼泊爾和印度籍家庭，中心會向少數族裔加強宣傳抗疫。另外，柴灣、風華村、曉峰樓懷疑有直向傳播，專家將會視察。至於新增的5宗輸入個案，包括由印尼、菲律賓來港的外佣、迪拜和2名尼泊爾抵港人士。卫生署荃湾政府合署牙科诊所一名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卫生署表示，嗰名文职人员最近一次当值日期是上个星期四，当值期间冇出现病征，工作时有戴外科口罩，同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佢嘅住所喺上个星期四被纳入强制检测之后，上个星期五接受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但是家居接觸者第二日確診，那名員工昨晚出現病徵送院檢測，今日初步檢測結果呈陽性。荃灣政府合署牙科診所已經即時關閉，徹底清潔和消毒，診所職員會聯絡已經預約的人士另作服務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鉴于美方的错误行径，中方已经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和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视像通话。克拉夫特向蔡英文明确表示，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并且将会始终作为朋友和合作伙伴并坚站，成为民主的支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德国回国之后，随即被指多次违反缓刑条件而被羁留，欧美多国要求放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谴责俄罗斯拘留纳瓦尔尼，形容是不可接受。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强调，俄方必须尊重纳瓦尔尼的权利，又说无法接受将司法系统政治化。德国外长马斯批评拘捕行动不可理解，有英国官员就说非常担心纳瓦尔尼的安全，又认为俄方必须调查纳瓦尔尼中毒事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俄罗斯的行动是要令到意见人士噤声。获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提名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亦都表示，克里姆林宫侵犯人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2-3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啊，元朗公路咧，较早前有坏车去屯门方向，近住18乡嘅快线咧，而家仍然都系封闭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北围。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18乡快线有意外，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北围。而喺港岛咧，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上亚厘北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上马纪仙峡道近港景别墅。咁就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上亚厘北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港景别墅。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呈祥道近明爱医院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蝴蝶谷同埋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葵涌道上三号干线去尖沙咀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佢哋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唔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生活有我，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翻嚟骚动音乐，继续阿琼啊！2020年最喜欢嘅十首派台作品当中嘅六首。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冬冬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青翠树林，源头有你的足印， 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 主唱有吴业坤，歌曲名称《原始心态》，作词陈永谦，作曲编曲由黄善贤嘅作品。 冬月那组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还抱大世界。 好多时候我觉得我都唔见咗呢一份原始嘅心态嘅。咁你有坤哥呢一首原始心态，好似帮我搵返少少。尤其是跟住落嚟呢一段嘅歌词。 混乱下日常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主唱吴业坤，原始心态，一定会有呢位男歌手嘅。他是林家谦，原本都想揀一人之境的，不过有这首歌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是他了。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你防情冻不等豁免。 实我不必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主唱林家谦，歌曲名称《时光倒流一句话》，作曲编曲都是林家谦，填词有黄伟文，监制许创基、林家谦。 曾与你有独心的超能力，能发现我的心计，提早阻止。台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将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脸出走，后面皮色显好友。 由原始心态出发，行咗路之后发现原来时光不能倒流，咁我哋仲有冇啲坚持喺心中呢？之后揀嚟第三首，主唱有黄言，作曲有黄言、林家谦。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床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心至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 歌曲名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 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寸地尘封的一切尚会飞，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 时行出废墟的女孩，心事小一寸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 世界正崩坏，而你能令我不瓦解。填词有周耀辉、王乐怡，主唱有黄贤。歌曲名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如何坚持自己，应该成为了2020年所有香港人心目中的主题曲。而这份坚持底下，往往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在这里。我成日都话我唔信有咩打气歌，但我知道呢一首鼓励咗好多人。 你看，历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追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承受，无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段苦旧齐出手。虽精美刺绣，就是心血耗尽，得断梁绝后，同日立在最后。 简尼许廷铿，歌曲名称《无力感》，作曲监制都有陈孝威，填词有 T-Rex， 编曲陈孝威 T 妈。 谁有过对立与自愿，来到了这漫夜看尽，如今一体生死自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来交出失缩的那手，同为着活着并肩。 一齐留低，留到最后，一齐为呢个时代做见证。简尼许廷铿，歌曲名称《无力感》。仲记唔记得2020年你祝福人哋最多系咩啊？系呢四个字：百毒不侵。 几多山埃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沉？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万万人智商失够，神神话话终于听到接受，不多后实现着。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主唱 Rubber Band 歌曲名称《百毒不侵》，作曲编曲监制都有 Rubber Band 同埋雷柏希，作曲有 Rubber Band 雷柏希同埋添雷。首歌话俾你听，冇得避噶啦，有啲毒，我哋都冇可能不侵，咁就唯有坚持保护好自己同埋身边嘅人。活得坚强啲，硬正啲。之后希望呢，希望喺干净嚟到嗰一日，我哋都喺身边。最后呢首歌唔想解释太多。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鞋，屋企匿埋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死悭死挨，买口罩身家用晒，心都酸埋，系边一个制令世界停摆？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犀利可以笑我。 我废，说我是个自私鬼，但是我的底线并不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样八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起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讲唔似间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需要一个制度，花喺个废度，需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需喺个制度。 简历汤力主唱副曲名称虽喺个制度，曲词偏间都系有汤力。一阵翻嚟咧就有波成简啊，2020年佢心目中最中意嘅六首派台作品，艳琼嘅部分其实都未完噶。一阵翻嚟苏同音乐， 白霜同病房嘅工作，估计由此感染病毒。新确诊医护在上个星期二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陆续出现鼻塞和咳嗽症状。昨日再次检测之后，今日确诊。疫情指挥中心在医院设立指挥站，清空相关楼层，并且禁止新症患者入院以及取消探病。另外，台湾新增六宗境外输入个案，分别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和缅甸。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明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5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和塞车消息先。咁啊，讲到中区的花园道落山去金钟方向，跟住上亚利北道因为有意外塞到去马纪仙峡道近梅道。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之前十八乡交汇处快线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走咗啦，不过都好多车。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大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是收费广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决定咗咁做， 你冇权限咁做， 我有权决定自己做乜， 你冇咁嘅权利， 其他人都可以，点解我唔得啊？ 你并未得到授权， 我使乜你授权啫？我与生俱来就有咁嘅权利噶啦， 你嘅权利已经被冻结。 人权究竟从边度而嚟？我哋又凭乜嘢认为自己拥有若干嘅权利？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人权哪里来？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凡人不懂爱， 无需刻意想起， 作曲胡鸿钧，作词张美贤，主唱胡鸿钧， 若心声相通，凭直觉都

之外，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全没大概。 洪家豪的《我说不可以》，而接下来这一首都是今年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Sorry 是2020年，喜欢他讲乱流下当中那种欲望。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口薄加码射线都穿不和，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告总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影进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问，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DJ featuring 黄嘉怡的《吸防护罩一吻》，接下来这一位2020年都有几首作品，但我最后都是揀来这一首。 他逼真的恶何似着，他坚稳的隔膜跪着，他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无人，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说收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这岁数爱幻想， 十分钟三分半钟的时间带你去一个仙境的地方。 有飞天与马路日常，有妖精与铁道外墙，有魔女失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束 呢首同佢一般比较多嘅作品咧，嗰个方式有少少唔同，但系偏偏我中意佢嗰种空间感。 假设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林家谦的《特伦斯梦游仙境》，请恕小弟即系睇文字方面不算系好叻嘅，所以听歌习惯有啲唔一样。好多时候都系听咗嗰个旋律开始中意咗，然后再花时间去了解嗰个歌词嘅内容嘅。嚟到呢一首啦 ，Per Se 佢哋今年嘅作品嘅曲风上面，我都几喜欢嘅。但你话如果要拣最中意，一定系呢一首《嗰一个嘅历程》。粉碎糖果屋。 Yeah. 说出口会变真的有没有，要出口让你欢喜有没有，没有仍假想天地自由，展开荆棘不怕自痛伤手， 接下来有 Percy featuring Serenity 的这一首粉碎糖果屋，都期待他们努力制作的这一张童话专辑。先看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02宗，有55宗在临时检测中心发现，当中28宗在梁显利油麻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区内流动采样站发现，另外大约有5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本地確診個案之中，有42宗源頭不明，其中20宗居住在油尖旺區，包括10宗住在小區強制檢測範圍之內。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新增7棟在油尖旺區的大廈要納入強制檢測。由今個月4日至今的661宗本地個案之中，大約有160宗居住在油麻地，其中120宗在強制檢測小區範圍，而且較多是南亞裔人士，絕大部分是尼泊爾人。屬於強制檢測大廈的柴灣、風華村、曉峰樓有多人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至今涉及11名病人，5個單位受到影響，其中3個屬於13號單位，擔心有直向傳播風險，專家到場視察。張竹君說，另外2個單位並非13單位，有1個單位和受影響的13單位同層，但是並非隔離單位。另外再多一名患者死亡，医管局表示一名86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离世。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举行会议，召集人刘泽星说，会上一致同意批准复星医药和德国药厂 BioNTech 合作研发疫苗可以在本港紧急使用的申请，并且会将有关建议提交食物及卫生局。刘泽星认为有关疫苗的效益大于带来的风险。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明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花园道落山方向，早前近上阿里北道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罗便臣道近加兆台。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 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裕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一段，龙尾去到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真系一个充满梦想嘅地方嚟噶，呢度捉啲梦想，嗰度捉啲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清洁超新星出嚟噶啦。 是哦，今集变出来的超新星是黄佩敏。 咁就展翅嗰边嘅员工啦，咁佢哋帮我即时咁样栽咗嗰个展翅青 剑， 然后又即系俾咗啲会场上嘅资讯我咯，即系一步一步咁教我点样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青剑超新星，入面真系充满梦想噶。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六点半钟新闻翻嚟之后啊，仲有最后半个钟唔够嘅骚动音乐。 翻嚟骚动音乐，继续有波成同阿琼喺2020年最喜欢嘅十首派台作品嘅最后嘅部分啦。 系啦，我哋每人都已经讲咗七首噶啦，即系每人剩翻三首啦。 系 摆到最尾呢一度咧，就系因为呢三首系我同阿琼咧都系共同咁啱拣咗呢三首嘅。 好， 系啊。 都幾好啊，即係證明其實喺我哋得三分一嘅吻合程度啦、 我諗大家頭先聽過一個鐘，你會 feel 到我同阿瓊喜歡嘅一啲類型上面嘅原因 嘅 唔同感覺嘅嘢嚟嘅咁樣。即係就算譬如林家謙大家揀嘅唔一樣 ，DJ 大家揀可能唔一樣咁，但冇所謂嘅。記住係亂留下嘅嗰份慾望，大家嘅渴望。 人性啊嘛，係講得好，啊、好啦。 咁啊，第一首先啦，即系我哋共同都系拣到嘅呢一首。 其实呢一首本来都系我嘅年度之歌嚟嘅。 嗯。 咁但系首先因为我哋撞咗啦呢一首，我哋要咁样处理啦。咁另外都系我谂其实呢一首歌提出嘅问题，直到依家都冇答案，所以都希望可以摆喺呢一度，我哋一齐记得要思考翻个答案出嚟。 就系有 Candy 嘅《如诗》啦。每一次讲我都谂起 《又如诗》啊嘛。 系啦，我中意嗰阵就系阿琼啱啱讲过，即系。特別是自己再去做之後咧、即係你會發現到 Candy 嘅呢一面，咁所以其實如詩係一個開始啊，第一頁啦、後面嗰啲大家都知道佢嘅厲害嘅地方噶啦。咁但係 relate 得大家最多，相信一定係呢一首叫做《如詩》。 怀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家人，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是世代，你可蜗居于谁拼出的未来。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谁跌倒，愤怒过真与谎，是谁闯的祸，争取过坚守过，不怕谁跌倒，愤怒过真与谎，是谁闯的祸， 我觉得是一首对未来好好思考的作品，揀你啊，孙晓妍 Candy 的《如斯》。 听完之后会啱啱有会透咗一个大气，即系会深呼吸咗一下，然后呼咗一啖气出嚟，一路听住呢首歌嘅时候， 当一个人不断问你试问如斯世代嘅时候，的而且确系会有好多思考嘅，咁同埋啲思考都几沉重嘅。 我有时即系歌词里边，如果真系去再睇咧，有时佢提出问题都系一种有趣。即佢唔係俾一個 solution 你，但佢不斷問你一啲問題，好似頭先我講再尋找什麼都係嗰、那個中咗，就因為佢不斷問緊一啲問題，佢俾唔到答案你嘅，其實亦都個答案只能夠靠你自己去揾到。咁但係就 同埋可能每個人答案唔同啦。 係啦，咁佢就不斷問咯，你自己去，自己去，自己去喺裏邊沉澱又好啊，喺自己滾搞自己，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嚟嘅。 但係我覺得跟住落嚟呢首歌 是一个答案来的、 嗯、 但是这个答案衍生出很多的问题。而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女歌手在那个金曲的特别节目当中讲的那句总结，就是其实星星一路都在夜空当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肯不肯抬头去追求星星在天空当中。 而我的这个，虽然你这个已经好像 Antec 那样，但我都 系， 你讲到呢个位，你冇理由唔去歌。 同埋我觉得其实今日系咁出现呢个问题，唔紧要俾翻你。系你想点？ 唔系费事好似点啊？讲完之后又唔讲 咁样。你想点？ 唔系，我觉得呢首歌一路听嘅时候，嗰、那个最嗰、那个矛盾位做得好靓嘅，就系沟渠畅咏呢个名啊。沟渠系一个好肮脏嘅地方，系一个不佳嘅一个生处嘅环境，但居然用到畅咏，系我好似一种苦中作乐嘅状态，我喺里边寻找到我可以畅咏嘅一种心境，定系点样？咁然后当然就加上成首歌嘅编排啦，咁大家都一路好中意呢一首歌，咁所以我哋跟住共同一样喜欢嘅第二首歌咧，就系泳儿呢首《沟渠畅咏》嘅。 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告谁，我与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躺爱，每滴记忆如畏惧，陪着我在沟渠，一晚就吻在低温的沟渠，愿未能未能早飞的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泳，唱 泳儿啊，呢一首2020年嘅派台作品叫做《沟渠唱咏》。咁之前喺访问，大家都听到佢预告咗呢个《沟渠三部曲》嘅第三首，亦都嚟紧噶啦。 嗯， 期待嘅， 期待，同埋听住第二首先啦。 嗯。好啦，数下手指呢已经九首啦，每人讲咗。 得返最后一首喎、 啊。呢一首亦都係我同阿琼共同一起 选择。选择 嘅。係啦。咁就係、是、哇係佢㗎啦。Serini 嘅网络安全隐患啦。呢只。我讲先啦，今次啊俾返个 Anthony 你。 你先。 唔我觉得因为 Serini 嘅威力喺唔係就係2020年啦，之前一路都係讲緊佢曲风上嘅转变啦。咁但係去到呢一首佢呢個 Gwendolyn 嘅呢個 project 裏面網絡安全隱患，我諗一殺出嚟嗰一下、 嗯， 大家就係估佢唔到。我有時都幾中意呢一啲嘅作品，就係、是、佢好似挑戰緊一啲嘢咁啊！你見到佢個 ending 個 sharp cut 啦，你會見到有啲人要嚇點解只歌突然之間完咗嘅咁樣咁，佢本身佢嘅設定係咁啊，係啦，同埋佢有成個故事喺裏面交代緊，再加上個歌名，大家知道佢自己本身發生咗個故仔點樣套用落去啦。咁、 嗯、 所以一定係冇噶，我都覺得走唔甩嘅。 但我呢个原因喺之前访问 Serini 嘅时候都有讲过，嗰、个跨世代嘅威力啊， 嗯、 就系我阿爸都会讲得出呢一首歌，同埋我谂我阿爸听歌嘅状态都即系其实冇目的噶嘛，佢可能真系就系一个好平凡听歌嘅中年男人，但系佢就觉得喺呢首歌当中听到嗰种开心，而我觉得可以喺即系而家做歌的，而且确你想喺香港画大个饼，咪就系做到嗰种跨世代都可以欣赏到嘅美学咯。多谢你啊！今次终于肯喺我谂住出歌嘅位置出歌俾我啦。 我不嬲都知噶，不过出唔出咁解啫嘛。喺呢个位置完咗噶啦，只歌 唔使特登提人哋，我哋听咗成年啦， 真系有人唔知噶嘛，大佬啊！ 简尼啊，亦都喺我同波盛喺2020最喜欢嘅十首派台作品当中，共同选择嘅最后一首 Serenity 嘅《网络安全人环》。 你叫我哋一路好强调系十首嘅派台作品啦，因为如果唔计派台嘅话咧。即係有好多嘅， 係啊，大件事。 因為有啲專輯裏面嘅 side track 都中意，即係譬如初頭講嘅時候，其實許廷鏗張專輯裏面我嘅即係自然我都好中意啦。 係啊，演繹得非常精彩，無論係許廷鏗定係你啦，係咪？ 我就係 cover 跳舞啫咁樣。另外有一個喺2020年真係好值得回味嘅音樂嘅 project 就係都係數到埋班作樂嘅，係啦，裏邊嘅作品都因為好多原因之下未必就有派到台或者收音機裏邊你未必聽得到啦。咁喺串流平台你聽到你會發現，首先佢裏邊真係揾咗好一好多新、即新一批嘅後生嘅一啲音樂人去填詞啊、編曲、作曲等等。咁样你可以睇得到嘅。 你发现大家都冇被而家所谓时下流行嘅音乐嘅编排嘅手法限制咗自己。 嗯。 更加多嘅系大家真系打破咗个框框，但系又可以做到好多好好听嘅作品。 所以其实期待就系埋翻咗里边嘅一啲年青音乐人咧，之后一啲唔同嘅界别嘅朋友会揾佢哋去创作咧。 系。 我觉得即系得意嘅，即系同埋你好似有一个 checklist， 你可以揾哦呢度有一班我可以揾啊咁样。 系。 因为里边有啲都好，就系譬如其实安仔嗰个出神我好中意嘅。 嗯。 跟住泳儿。如果一隻又好聽嘅， 未夠癲啦， 未夠癲啦，成日都會講噶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啲全部都係大家可以揾咁樣嘅。 我哋呢個時候就要講，希望2021年香港樂壇百花齊放， 係啊， 希望有更加多優秀嘅流行作品同我哋見面。 今年大家冇得聽嗰句嘢，交俾我哋講， 交俾我哋講係啦。係咪？我講咗先啦，我覺得得獎嘅各位都係實至名歸嘅，同埋、要俾啲掌聲自己。 希望大家可以在乐坛发光发亮， 跟住讲咩啊？ 十大中文金曲， 我哋明年再见。介绍首歌先啦。 系啊，呢一首歌就系创作人佢喺即系睇咗啲颁奖礼之后，见到网上评论乐坛之后，有感而发，短时间内创作出嚟嘅。 望着 YouTube 开汽水。用力碰在留言区，一句定我罪，望着今天这废墟，整身恶痰已死去，是我不对，对着作曲偏词骂句，这物碎怎么可唱出金句，香港歌手竟已死，甩嘴走音兼武器，企在原地，所有青春嘴脸，边个边个都没有声味，叹口气，往昔金曲的岁月哪可比美。再开收音机，沾污这大气。又是记录轻与碎，用心爱这里，小店小区，6-40岁是故事与情绪有歌。 手不会死，怎么尖酸的你， 这首歌啊叫做《乐坛已死》啦，创作的核心成员有小黑、吴林峰啊、黄双俊啊，同埋一班音乐人啦，去用咗12日嘅时间完成咗呢一首作品啊。 所以叫《乐坛已死》，但系希望大家通过呢一首歌做多少少嘅反省，就系如果有你嘅支持，乐坛系唔会死嘅。 听日见，拜拜。